雪红里转。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那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带来三本书。这三本书啊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这三本书讲的都是怎么去创业，现在创业是大热门，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第二个共同点啊，就是这三本书的作者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创业经历的，而且呢都是干得非常不错的。那接下来呢，就来公布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三本书的书单。他们呢是一个系列，总共三本。第一本书是从零到一，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第二本书是创业维艰，如何完成比难更难的事情。第三本书联盟，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变革。好了，我刚才呢是公布了我们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三本书。接下来啊，还有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谁来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三本书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资深的财经实战专家，来自招商基金的王峰。你好，王峰。 哎，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王峰，刚才呢我是跟听众朋友说了，我们今天说的是三本财经类的和创业有关的书，然后他们的作者呢还都是自己创过业的，自己打拼过，还都干得不错的这样的三个人。这三本书有什么区别吗？这三本书都讲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你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吧。 啊，首先我们一句话概括一下，从零到一这本书呢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它讲的呢就是创业要向什么方向去努力。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应该适合创业者和大家都读一读，因为它决定我们以后生活方向。可能创业维艰这书呢写的非常有趣，它讲的是一个创业者从理想主义的色彩的这种一个人，向一个现实主义的真正的创业者来转变。那么它里边呢非常有趣，作者呢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那么呢，我觉得如果已经创业或者说呢有一定梦想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来这个读一读《联盟》这本书呢，我建议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看一看，因为它讲的是在一个新的互联网时代下，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以及雇员怎么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我觉得非常好，值得大家读一读。 哎，我们刚才听到了这财经专家王峰呢跟大家建议，就是说呢除了您想创业的，您想把您的那个事业做得如日中天的人以外啊，所有的普通人其实都可以读这三本财经书，是吧？ 对， 那就有一个前提了，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我们是想看看热闹，因为你要是学专业的人他能够看到这样这个门道，但是呢就是外行的人呢他想看看热闹。可是有的呀，这些财经书啊真的里面有好多的名词，然后有好多的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词汇啊，我们普通人看起来有点别扭，有点生涩。那这三本书如果普通人看起来会不会有这样的一定的难度呢？ 我觉得这三本书呢全部是按照小说这样的类似的题材来写的，就是他写的都是通俗易懂的故事，没有具体的财务数据啊和这个专业名词，他完全是讲述了创业者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故事，大家可以当成一般的管理的故事集来看。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阅读者的专业要求呢相对来讲不高，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很适合推广一下。 嗯，我刚才了解到啊，王峰这三本书你是已经都看过了，你刚才说这三本书的专业难度不高啊，是站在你这样的一位资深的专业人士的角度来说呢，还是说可以像比如说我们周围的爸爸妈妈，或者我们这刚刚大学毕业的这些年轻朋友，或者说一些跟财经根本就没有工作联系的朋友都能够看得懂的，都能够比较觉得有趣儿的，能够看得下去的书呢？ 我觉得如果是正常的大学毕业的朋友都可以读一读，无论说财经类的还是学科技类的。我特别说一下，这三本书作者啊，实际上都是硅谷的人才，那么他们实际都是科技类的人才，就是而不是简简单的金融类的人才，他们都是先在科技类打拼，然后再进入金融业打拼。所以说呢，应该说各类的就是财经的也好啊， 科学技术的读者啊，都可以读一读。 嗯，刚才王峰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三本书的作者，他们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他们先找了一个目标，然后他们就创建了公司，他们把这公司啊弄得哎还挺不错的，挺红火的，然后他们就把这公司给卖了，挣了一大笔钱，这就是他们从创业者变成一个金融专家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国内的创业者以后考虑，比如说我们是把这公司一直运作下去呢，还是到一定阶段把它出售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国外朋友的思路。 问一下王峰啊，如果你创业的话，那你愿意把你这公司是一直经营下去呢，还是说经营到一定程度觉得它能卖大钱的时候给它卖出去呢？ 这本书呢，在相应的这个三本书里边呢，其中有一段专门写了说这个公司是出售好呢，还是那个继续经营好。然后我觉得呢，作者的感觉是一定要看你所在的这个行业还有没有发展，它是合并价值更大，还是独立经营价值更大。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三本书啊，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这其实是一套书，但是名气最大的是从零到一，然后创业维艰和联盟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据我所知啊，在不少国家不少地区的全品类的图书的排行榜，这个书都能够排到前几位，真的是销量还有赞誉啊成正比的书。有的书虽然赞誉特别好，但是卖的不好。 对对对对，而我个人把这三本书都读了两遍以上，而且还做了笔记，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说从我个人感觉来讲呢，我觉得读完这三本书，尤其多读了几遍之后啊，感受越来越深，我觉得真的很适合普通投资者，就是大家来讲来读一读。 哎，刚才说到了适合大家来读一读，我们把这个适合来读一读分成两步。一步呢，就是真的自己有想创业的这个想法啊，想最后做金融家的想法的人，那么读了这样的三本书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收获。那作为普通人，我不想创业，我就想找一个工作踏踏实实给别人打工，那么他们读完以后有什么样的收获，来把这样两个不同的人群的收获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分享一下。 好，如果是真的想创业来讲呢，首先就是创业的方向是什么。 嗯， 从零到一这本书呢，应该说用很大的篇幅告诉你，如果想创业的话，一定要干呢有特色的，一定要干引发质变的。那么这个呢是创业的一个根本方向。那么呢创业之后呢，还会有经营方面的问题啊，还有这个人员管理方面问题啊。那么创业维艰和联盟两本书很好的给大家举了很多的例子，也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嗯， 那么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来讲呢，那么他可能不想创业，那么呢他也会应该考虑一下，假如说你是一个公司的员工，你怎么处理和公司好良好的关系，怎么发展自己的业务水平，怎么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呢能够稳中有一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呢联盟和创业维艰也写得很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说你即使没有创业的梦想，你要把手头的工作干得很有特色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看看从零到一这本书了。 你得了解老板心里是怎么想的。 对对对对 啊，你才能够把你这活儿干到那坑节上。 对对对， 老板老觉得你是不长眼的那一个。 对对对。 再问一句，王峰，你既然看这三本书这么认真，还做了读书笔记，那你自己认为你是属于这两类人当中的啊哪一类人呢？ 我个人可能属于后一者，比如说呢我们来讲呢，我感觉很多人喜欢创业，但是呢并不是创业并不适合每个人，但是呢首先把手中这份工作可能要做好。那么首先做好这工作呢，可能这三本书读一读，看看老板是怎么想的，自己应该怎么发展，公司运营到每个阶段的时候自己能做出什么贡献，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如果以后假如说有创业的机会还是怎么样的呢，你会更加驾轻就熟一些。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书是知识的海洋， 书到用时方恨少。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今天呢，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三本书：从零到一、创业维艰，还有联盟。刚才呢，王峰已经跟听众朋友们说了这三本书的一些共性。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们详细的说一说啊，这三本书的不同的特点。我们就从零到一，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开始说起吧。刚才王峰也反复谈到了，这本书是让大家找准创业点，哈，你创业不能瞎创业，得找准。 对对对。 那在这本书当中是怎么教大家找准创业点的呢？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书的作者啊，这个书的作者叫彼得蒂尔。那这个国内的朋友可能对这个人本身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我讲啊，他所做的事业，他是美国版的支付宝的开凿者，也就是说呢，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在线支付平台之一是由这个人做的。那么支付宝的这个功能大家都知道了，美国版支付宝从九八年九九年一直延续到现在。他刚开始做的时候呢，还是做那个电子邮件支付。那么也就可以说呢，在当时那么一个环境下，他首先创造了这种在线支付的这种一套思维体系。那么呢，从而取得巨大成功，然后把这个公司呢卖给了著名的这个商业网站易贝。然后呢获得一大笔钱，然后呢他就开创自己的这个风险投资基金。那么这个呢，是他的一个经验，也就是说他通过总结自己经验，他感觉呢，如果说你要创业的话，一定要干引发质变的种一个这个模式。 哎，刚才呢王峰是说到了这位作者鼎鼎大名，那我们告诉大家这位作者他有什么样的朋友，因为这本书从零到一啊有一些推荐语，而这推荐语当中的一些人是这样的人啊，马克扎克伯格，大家都知道那个脸谱网的创始人，还有呢是埃隆马克思，就是那个特斯拉汽车那个公司的 CEO 啊，还有好多类似的啊特别著名的人都给他做了推荐。哎呀，他们都是干得挺好的， 而且就是这样，特斯拉的创始人跟这个作者啊是同事，他们一起做这个在线支付的公司，然后各自去干各自的了。然后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有这种思维，从零到一，一定要干别人没有干过的。 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从一到五到十到一百的难度，其实没有从零到一那么难，因为从零到一是从没有到有， 首创型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质变。但是王峰，问题又出来了，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不论是你也提到了，还是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说你要怎么把一个公司干好呢？一定是干一个有特色的公司。但是我们大家来环顾一下全球啊，我们说的都不是说这个北京市朝阳区，而是全球。其实真正的有特色的公司，特别有发展力的公司并不是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创业太难了，这真的是几亿分之一或者几千万分之一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基数啊，并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呀。 是这样，作者呢也把这个企业分了三个层次。他尽管鼓励大家都做有特色的公司，但他也承认呢，这个公司不是所有公司都是有特色的。那么他觉得呢，公司大概分三类。第一， 我们来了解啊，三类哈。 对，第一类呢，就是他认为是所谓的无限复制公司。就是说你可能认为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司， 你就无限复制就没有特色的， 就是你可以说它在山寨也好啊，它可以在什么，它做的都是大众性的产品，那么搞的呢是就是价格竞争，那么这种产品没有超额利润，可能也出不来什么特多别多的英雄，那么呢能够生存 那你看啊，我们日常很多的生活用品消费品都是属于这样，衣服呀、鞋呀、饮料啊、食品 啊，对，包括造纸啊什么这些，就是可能牌子也不是特别响亮，但是这些公司都能生存，社会有很大的需求。在 还有那些好多山寨品牌， 对对对对， 现在的山寨手机， 对对对啊，就是因为社会有这个需求，这个呢是普通公司，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干有特色的，但是他鼓励人家干有特色的嘛，他说这类公司也很多。第二类公司呢就有点出类拔萃了，他说呢叫不断传承和改进的公司。 不断传承和改进的公司， 对， 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我觉得可口可乐就特别典型。 然后作者举一个例子 IBM， 他说这个公司呢不断的改善自己的产品，改善自己的服务，然后呢从比如说以前生产什么打字机，然后又跑到生产什么计算机，然后又提供成这个服务提供商等等，他不断， 最后就变成联想了哈， PC 部门就卖掉了嘛，因为他觉得可能不喜欢要，然后但是他呢不断的改进自己的公司，有什么好的业务或有什么好的发展模式，他把自己进行不断的演化。 哎，其实这一点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我们看一看啊，就是目前的全球五百强的企业，我们不说那些特别特别创新的公司，就是说有一些传统的老牌的公司，他们还真是像刚才王峰说的，他们可能以前是干一个什么企业的，慢慢的他可能又增加了什么医药啊，什么生意， 对对对， 什么生化呀，然后什么制造业，让自己从一个以前的单独的 公司变成了一个 跨界 就是这个词儿。我觉得它好像只要地球上有的东西它都能生产的那种感觉。 它会就是演化一下，包括什么生产手机的，以前我们知道有些公司不生产手机，哎，和现在它又生产手机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而且呢它也不断变化。比如说像三星手机啊，或者其他手机，它以前可能在二 G 时代没有名气，现在来也可能变得比较有名气。那么它随着这个科学技术发展，它抓住机会，它能够改善自己，然后进行发展。 哎，你看好多大企业都是这样，像西门子公司，然后人家能做微波炉，能给你做这厨房的抽烟机， 能坐火车， 还能坐火车，然后好多航天的那个器材， 对 啊、 嗯， 然后像我们熟悉的一些药品的公司，什么施贵宝之类的，然后人家能做这个药品，还能够做这个化学制剂，然后还能做生物的，然后甚至还能做农药， 对，反正跟化学相关的， 对，就是只要是有化学这两个字儿在里面的，那么它都能够去做。现在的这些企业，这种全产业链的，我觉得全产业链或者是跨界的，真的是越来越广泛了。 对。然后第三个来讲呢，就是它极力推崇的有创新基因的企业。那么重点讲到这个，比如苹果，还有刚才他老同事开的什么特斯拉这种， 对， 他说就是 还有他自己的这在线支付。 对，他说以前从来没有人想过，哎，这时候有人想要做这个，做创新思维，然后发展起来。然后这种产品呢有超额利润，非常伟大，而且是呢他认为叫垂直进步，不照搬过去的经验，开天辟地性的有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太难做了这些公司。 这个一定要对于这个投资，这个自己来讲啊，无论是这公司的投资者还是公司的经营者来讲，一定呢得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感觉，他能知道这个是一个方向，并且坚持下去。当然书中呢讲述了作者的一些经验啊，包括自己的开公司经历，其中也有一部分幸运的成分应该说，但是呢首先跟他这个方向性的确定是不可分割的。 哎，说到了这个创业啊，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古老的小故事，有好多的版本，然后让大家都能够了解这个关于创业的这样的一点点的内容。我也把这个小故事的其中的一个版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个老师傅，他带了两个徒弟，然后到一个地方呀，要去这个老师傅带着两个徒弟呢，是他们是这个鞋子销售的，然后带着两个徒弟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呢，这个老师傅就跟这两个徒弟说了，说徒弟们，你们去看看啊，咱们这个鞋子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卖得很好，然后呢，是什么样的情况，回来跟我汇报。这大徒弟回来就跟这老师傅就说了，说师傅呀，咱不能在这儿卖鞋子了，因为这儿的人从来都不穿鞋子，咱们得换一个地儿。然后这个老二这徒弟呢，就跟这师傅说了，说师傅呀，这太好了，这儿的人没有穿过鞋子，咱们可以把咱们的鞋子卖给每一个人穿。 对， 所以。谈到创业啊，我们刚才说的，尤其是这种有特色的公司、开天辟地的公司，都会面临着一个问题：你怎么让这些人穿上鞋子？ 对。那么这个来讲呢，就是作者在书中啊，也大致描述了一下自己的经营情况。比如说他用什么手段，让人喜欢上这种在线支付模式。那么呢，为什么哪些网站呢？比如说不适合用在线支付？哪些又适合？那么他很有意思，就是说，他把这公司后来不是卖给易贝网吗？易贝网曾自己开发过这种一个在线支付系统，他呢也开发一在线支付，这俩是竞争的。但最后易贝觉得你这个比我自己开发的好使多了，干脆你说多少钱，你卖给我得了。 好多的这个商业之间的这个买卖都是这样的，两个竞争对手最后有一个吞并另一个，觉得人家也好，我自己也不用了。 对，所以说我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然想法是一方面，真正执行起来，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怎么把这个让人把这鞋子穿上， 对啊， 是另外一个。这个书中呢也用一定篇幅呢，写了一下怎么导致这个成功。那么他的这个所说呢，就是说，对未来的精准规划才能够改变世界。也说呢，你一定呢，要做一个对未来有明确计划的、明确的乐观主义者。那么他书中呢，比如说对未来不明确的乐观主义者，对未来明确的乐观主义者，他建议就是一，对未来要明确；第二来讲，要做一个乐观主义者，要决定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他是太乐观了，我觉得他除了我们当然承认啊，他有足够的智商，但是呢，他的运气也决定了他的好多事情的成功与否。我真的觉得是他是一个运气挺好的人，因为很多人也很努力，也干了很多相同的事儿，为什么人家都没成功呢？就他成功，和运气也有关系。 对。 但这本书当中，咱们特意要把这运气抛开不说，是吧？ 他大概就说了一点，他就说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 他成功的完成了融资。 他也自己觉得自己运气 也很幸运，他说如果不然的话戈登就活不下去了。 嗯， 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他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吧，当然他也说了有这个相关的成分。 这本书啊，从零到一，王峰你觉得还有哪些内容是比较重要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 嗯，还有一条呢，就是他书中专门用一个章节讲述了这个所谓的后发优势。 哦， 因为他、就 是、第五章是吧？ 对对对对、 嗯。 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适合于普通人的思路，因为大多数人都说啊，这个事情已经有人干过了，即使是有一个创新的思维，但是他有人干过了， 嗯， 那个活会不得别人干不了。但是这个作者认为呢，其实后发也是有优势的。他可以呢，首先呢，他给了建议啊，就是首先，即使是有人干过了，你可以把这个产品的特色化一点， 嗯， 然后让它占领一个很小的市场，很小的市场， 哦、就是它有特色，用这个小特色吸引大家， 对，占领很小市场上，然后不大扩大规模。 嗯、 那比如说，就像在线支付这种，他以前可能只跟一个网站合作，嗯、然后呢，有了特色之后，因为互联网营销这个规模翻，这个是这个非常快的，然后迅速的跟其他翻， 嗯、 然后这样呢，因为干支付，比如说银行卡、银行这个早就有人干过，他是一个后发优势者。那么我们未来就是，比如朋友们要创业也好啊，有工作也好，应该说一般人能想到的，其他人也能想到了，不能说。很难有人说这个是我全世界唯一一个最早想到的，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对， 但是如果即使有人做了，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再完善一点， 嗯， 然后在某一个市场上首先成功，然后再去复制，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对这个在整本书里啊，对现在某些中国的创业者也好，这个普通读者也好，都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哎，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到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用过的那个，不管是滴滴啊，还是快滴啊，还是优步啊，这样的你去叫这样的专车也好，还是快车也好，这个软件其实好多公司都在同时使用，但是他们每个公司都有不同的这样的用户群。 对， 但有的时候啊。用户群是以哪家公司给我的优惠最高？ 对。 但是除此以外，他们这个几家不同的公司也有他们自己一些固定的比较忠实的客户， 对对对， 这就是自己公司的特色了。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就是也一定的细分市场情况下， 嗯， 做成比较有特色，然后继续发展。这个呢，也是作者给这个创业者提个一个小小的建议。 嗯，我们刚才呢说到了从零到一的一些特色，王峰，你认为还有哪些是要跟听众朋友说的内容呢？ 就是我觉得大家呢读完这本书之后啊，重点呢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刚才这个书的这个作者提示的如何能导致成功，他列举了四种人，那么就是我刚才说的明确的乐观主义者、明确的悲观主义者，以及呢不明确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对这个呢有详细的描述。即使是咱们什么都没学会的话，自己看看自己是哪种人，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我觉得非常有指导意义。 您就自己知道您适合干什么样的事了。 对对对， 因为对于创业者来说，对他是有一定的性格的要求的。 对对对。 你必须得符合他那个性格要求，否则的话，对于你来说，我说的是对于你来说，你的性格不符合创业要求的话，可能干来干去，最后都是眼泪啊，多啊多啊多。 是是是的。 好了，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我们今天的专业人士王峰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我的心像乱的沙滩，留着步履凌乱，过往有些悲欢，总是去而复返。人越成长，彼此想了解似乎越难，人太敏感，活得随风浮却烦乱。有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想一想未相知爱的有没有暖，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

够吃了。 哦，得嘞，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北京时间13:00 FM 986再度